为下落都不再回，无无情无无情，莫想阮的前程，并无看过咱着心情，予阮前途是光明。 我要为你喝醉。

心它不疲倦，天天相伴到永远。 你

times called out your name, but there was no answer. And now I know my heart is a ghost town. My heart is a ghost town.

是情人，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。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，我想想你与你百万个阑珊。 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，我依然守护你。 住得好远，仿佛害怕。 寞总是会有一天让我点亮一颗心，照耀你的黑夜，每个梦都有温暖的我，走出风雨的角落，站在我的 背 影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在放松。